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沙荡着残忍的激情，木炭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史上最好的《红楼梦》的版本，那外皮是非常的漂亮，拿在手里别人会以为是个小钱包，可以避免大庭广众之下读红楼的尴尬，等电梯时也能翻上几页。至于批注呢，我的朋友不太注意，对于他来说各个版本都差不多。他的爸爸是红泥，家里有很多的版本，那最多也是翻到太虚幻境就丢下了。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，但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，可是明明不知道，就算有橘色的夹子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，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。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，不敢一直做梦， 你不是个英雄。 结局都转过这灵魂机，可我魂魂却是没有办法醒。 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 史上最美丽的《红楼梦》版本，这套书让我的一个朋友非常反感，他不能够怪陆金波，要怪就怪自己，他是属于资深的红迷，真的就像张爱玲所说的，不同版本的《红楼梦》衍生的字会自动跳出来，一个字词用的不对，哪意境就走了样，像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该来凑什么热闹，买青春版的《红楼梦》。接下来的时段要听到较为千言万语，陈淑桦《梦醒时分》九字的 Tango。 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我很愿意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，最不愿越过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恒远地爱着我，千言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恒远地爱着我，千言不愿越过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Thank you.

就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明白了我的温柔。要一罐酒醉的探戈，要几口无所适从，混乱的绝情的探戈，不白拉我的女友。要一段酒醉的探戈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不白拉我的温柔。 说到史上最美红楼梦，最多的年轻人呢需要这么一部入门级的红楼梦。记得有一年红楼梦被评为大学生最看不进去的名著的时候，真的让我大吃一惊，这么家长里短活色生香的一部小说怎么会看不进去呢？十有八九是被他的名著名头给吓住了。要是老师家长再严肃的这样一推荐，更加是油然逆反之心。 I am what I am，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。是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

才说到史上最漂亮的《红楼梦》版本，一个容不得误解的人是非常脆弱的，一部动辄有陷入亵渎之忧的著作是担保的。曹雪芹大师呢，从一开始他就宣布他愿意接受被亵渎的命运，这是在岁月沧桑、人世冷暖中磨练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和博大的胸怀，也是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浑厚而精读奇书的缘故。你说呢？ 请走在刚刚想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丢了你的伤心过去。 春天花会开，我的爱。春天花会开，鸟儿

失去勇气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。奋不相送，我不必逃避，我终究擦肩而去。 天还是天，我雨还是雨，就算世界再我不再相信，我还是我，我依然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勇气。天还是天，我雨还是雨，这场世界我不再熟悉。我还是我，我还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勇气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:00。 北京贵宾楼口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